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49章。豆腐而家就一面后怕咁样，跟住就继续讲落去啦。佢话俾我哋听，真正得人惊嘅仲喺后边。佢呢就孭住欧阳圈，带住丝线打住手电筒，搵住喺地上边嘅脚印，按照返原路嘅返回。出于心理作用呢，佢就总係觉得挂喺树上边嘅嗰啲干尸好似係咁及住佢咁，等佢呢就后背都发晒凉，头皮就发麻。咁豆腐当然不敢久留啦，佢耷低头睇住啲脚印係咁往回嘅小跑。由于呢喺呢个陌生嘅地方，周围又系树，黑蒙蒙咁一大片，所以好难辨清路径嘅。佢就完全凭借住之前嚟嘅脚印嚟认路。点知道耷低头系咁走嘅时候，佢啲脚印一直咁延伸到一个大树嘅下边。豆腐一个心思啊，夹住啲脚印，佢系冇反应过嚟，个头嘣一声啊撞落棵树度，撞到个鼻哥一酸，眼泪都飙埋。哎呀！一个反弹，豆腐下意识佢咁揞住个额头咧，结果咧背上边嘅欧阳圈啊跌咗落地。豆腐一睇，唉，心谂真系自认倒霉啊！今次饮水都涉牙啦嘅，佢自己又攰啦，佢啊将欧阳圈啊扶翻起身，叫阿丝仙嚟孭啦。但系丝仙啊唔睬佢，毫无反应。豆腐啊讲：哎呀，木头乖啦，听话啦，啊，翻转头咧，我买啲毒蝎子俾你食，好唔好啊？丝仙啊眼珠啊碌咗碌，好似系听唔明佢讲乜咁，仍然都冇反应。豆腐冇晒计啊，佢又叹咗口气讲：唉，而家嗌你做啲嘢，系咪要睇心情啊？你系咪特登噶？喂，你咪同我诈傻噃？你究竟咩唔咩啫？你唔咩好啊？咁我咩啊？虽然当时咧就有一种想将丝仙揼一餐嘅冲动，但系都仲系自己条命仔紧要，豆腐只能够忍啦。佢死死地气咁孭翻欧阳圈啊，继续赶路。佢再去睇个脚印嘅时候，觉得有啲唔妥啦。啲脚印系嚟嘅时候留低嘅，就喺树底，呢、这个明显就唔符合逻辑啊！按理嚟讲，脚印应该系兜过棵树至啱噃，点解呢啲脚印喺个树底嘅？唔通佢哋咁两人一尸系当时穿嗰棵树过嚟嘅？豆腐啊，发觉咗神奇嘅地方，不由得啊，舌咗一声，下意识咁顺住眼前棵树向上睇。佢一担高头，就睇到一只干瘦到黑蒙蒙嘅脚，脚嘅上边系细长布满晒尸油嘅脚，跟住系胯骨喺中间就卷缩住一嚿黑蒙蒙嘅肉，再向上边就系一个清晰睇到肋骨嘅上身，细长条颈。仲有一个歪埋一边嘅头，豆腐睇到眼都直埋啦。佢心里面大讲：，哇！我整你啊！呢度点解都有尸体嘅？唔通先前追过嚟嘅时候啊，太专心，所以自己忽视咗。佢个目光再一转，周围嘅树冠上边，全部都系密密麻麻嘅原尸，人同埋兽都有。忽然之间，豆腐发现喺自己嘅左边，显然仲有一个手掌印同埋一团乱糟糟嘅脚印。豆腐个脑啊，嘣一声喺脑里边就闪过之前欧阳轩跌落地下，两只手撑住地面嘅姿势。吓、啊、死啊！我又是走翻嚟，唔可能噶、啊！我明明顺住嚟嘅时候嘅脚印往回走噶噃，同埋啲乱尸林所在嘅方向完全就唔同嘅。点解跑嚟跑去都跑翻嚟嘅？地上边咁凌乱嘅脚印又系边个嘅呢？以豆腐呢个脑容量咧，一时之间真系好难搞清楚到底系咩回事。最后佢个脑里边啊，只系飙出两个谂法：第一，这个林子里边仲有其他人。咁第二呢，可能自己就真係撞到鬼打墙一类咁嘅嘢啦。一諗到鬼打墙，再睇一睇挂住喺树上边嘅干尸，豆腐打咗个冷震，向阿丝仙嘅身边缩咗一缩， 佢扯住诗仙嘅衫就讲：木筹啊，点样讲都系诗仙啦。如果真系有咩种子嘅话，应该难唔到你噶噃。诗仙就眨咗一眨眼，微微咁啊歪咗歪个头，好似啊听唔明佢讲嘅嘢。豆腐真系欲哭无泪啊！最后佢只能够孭住欧阳圈啊，又是掹脚就跑。不过最终嘅结果就系唔理佢点跑，始终都跑翻嚟呢一个布满咗原尸嘅地方。树上边无数嘅尸体都睁住佢空洞洞嘅眼睛啊，睇住佢。呢一下子，豆腐终于确定咗自己系遇到鬼啦。但系呢，好在呢啲日子佢系落斗，咩都冇练出嚟，胆呢就大咗啲啦。佢忍住惊恐，就回想返我点样教佢对付鬼打墙嘅办法。于是佢一边捋口水，一边蹬脚，一边就闹鬼，能够諗得出嘅都諗，闹到口干唇燥之际，突然之间豆腐觉得嗰条颈后边一阵嘅冷风吹过，跟住就係树冠上边沙沙沙沙嘅响动，好似有啲乜嘢要顺住树冠落嚟啦。豆腐呢条衰仔今次真係腾鸡啦。佢嘅第一反应唔係话睇下究竟咩回事，而係即刻缩到诗仙嘅后边匿埋起上嚟，用眼尾嘅余光向上咁一撇。佢呢一撇就差啲冇将佢吓死啊！喺树冠上边嘅干尸竟然个头向住下边，慢慢咁转起上嚟。喺呢个晦涩不明嘅灯光当中，死尸嘅面凝固成咗一个奇怪嘅表情。啊！我整你啊！豆腐真係吓到细佬都硬埋，一种上飙尿嘅感觉。跟住嗰一具干尸就喺豆腐惊恐嘅目光当中，砰咁一声就跌咗落地。豆腐吓到啊成身一直，跟住督住阿诗仙啊讲：上捉捉低佢。诗仙啊喐都唔喐啊，豆腐几乎要喊啦，讲：木头啊，唔系兄弟啊，大哥啊，唔系诗仙爷爷，我真系唔该你啊！诗仙啊继续唔理佢，豆腐急到就快呕血啦。喺呢阵时，豆腐突然之间发现呢一具干尸啊冇咩反应，佢只系趴喺个地上边啊跌成咗两橛。咦，咁样佢仲需唔需要继续喺度闹尸呢？咁唔通自己真系谂得太多？八成头先就系被风吹咗，所以先会喺树上边跌落嚟嘅啫。豆腐就迟疑住咁啊走过去，踎低个身啊小心翼翼咁观察。结果佢咁一凑个头过去，嗰具尸体竟然猛然之间啊担高个头，大嘴一张啊吐出一股嘅黑气。豆腐俾呢一阵咁嘅黑气一分，即时就昏天暗地，成身发软，成个人就稳唔住，猛然之间就瞓咗喺尸体嘅旁边。而嗰个尸体喺吐完一啖尸气之后，亦都无声无息咁就瘫软咗落嚟。豆腐心知道嗰阵黑烟呢系尸气嚟嘅，搞唔好可能真系要出人命嘅。但系呢阵时啊头晕眼花，眼前啊阵阵发黑，几乎乜嘢都睇唔清。情急之下，豆腐气喘吁吁咁闹：，哎，铺真你咁嘅扑街，乜都唔识做，养你有乜嘢香蕉用啊？点知佢呢句话啱啱讲完，豆腐忽然之间觉得自己个胸口就多咗一只手，跟住呢嗰种咁嘅头晕脑胀嘅感觉啊，慢慢消失咗，视力亦都恢复翻过嚟喎。呢阵时就见到诗仙啊踎低落手啦，一手就揿住佢自己个胸口。一阵嘅黑烟就俾佢吸晒入嘴入边，豆腐领悟过嚟咧，心谂：哇，真系冇谂到诗仙仲会吸尸毒噶喎！呢一个本事真系太劲抽啦！咁以后有咗佢，而家天下嘅任何斗咪真系任我中横。豆腐一边谂啊，一边爬起身，系咁啊赞咗诗仙一轮，话佢咧表现系几好，翻去之后啊重重有赏。不过呢而家再都唔愿意喺呢地方多留啦，跟住佢就孭起欧阳圈继续跑返转头。豆腐心諗，嗰个粽子既然已经冇咗尸气，应该就唔会作怪啦啩，自己应该能够返去。啊，呢一次佢真係跑出咗嗰个古怪嘅原尸林。但係由于呢个胡杨林真係太大， 先前嗰啲脚印就已经被破坏咗啦。豆腐又是迷咗路啦，佢又孭住欧阳圈，带住丝线，亦都唔知走到咗去咩地方。胡杨林里边就死气沉沉，黑蒙蒙咁一片。黑暗当中，佢又除咗听到自己嘅呼吸声，就冇任何嘅声音。豆腐一路呢就同丝线讲嘢，就为自己壮胆。一边呢就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系防止出现啲咩危险。丝线根本上唔搭理佢，豆腐自言自语咁喺度吹咗半日。最后佢又听到丝线慢吞吞咁啊飙出咗一句话：翻去之后。重重有赏。哈，豆腐一听到真係被激到笑，忍唔住伸咗佢一脚讲：哈，舅爷爷同你讲咗咁多，你老尾你淨係记住一句，你咁嘅死人老妖怪，你係到底真傻就係假傻㗎。佢呢一脚踢完丝仙之后先反应到丝仙会自动反击㗎嘛。不过而家可能丝仙已经有咗些许嘅意识，知道系熟人，所以就冇将豆腐整死。呢、这个话音刚落，豆腐突然间发现丝仙嘅目光就越过自己，直不甩咁盯住佢左边嘅位置，似乎嗰度有啲咩嘢吸引咗佢嘅注意力噃。豆腐就顺住咁啊睇过去啦，只系觉得嗰度黑蒙蒙一片，乜嘢都睇唔清，亦都唔知道丝仙系究竟喺度睇乜。佢又不由得揣测咁讲：啊，唔通你嘅意思系讲嗰边系翻去嘅路？丝仙啊冇答豆腐，而系直直咁向住嗰个方向行过去。丝仙就好少主动行动嘅，每次有动作都系大动作。豆腐以为自己又估啱咗，于是就跟上去啦。点知道冇行咗几远，果然啊睇到前边有火光啊！豆腐松咗一口气，以为是我哋个露营地，兴奋到不得了，于是加快脚步。但是走到冇几下，豆腐就懵啦，心谂：吓，点解越靠近嗰啲火光嘅颜色就越嚟越觉得唔妥嘅？睇下睇下，好似点解绿色嘅？豆腐脑海里面即刻飙出一个词：鬼火。跟住又谂到丝仙为数不多嘅主动经历。不外乎就两种情况，一咪就揾到食嘅嘢去吸引佢，一咪呢就係自动反击。咁除此之外几乎就未试过主动离开。豆腐瞬间就头皮发麻，心諗唔通佢嚟呢度揾食。真係呢怕乜嘢嚟乜嘢。豆腐虽然停低咗脚步，但係拦住丝仙，眼睇住丝仙越睇越远，点样叫都叫唔返嚟。豆腐只能够一咬牙就跟上去，慢慢咁嗰一堆嘅绿光就越嚟越近。豆腐猛然之间喺光云当中发现咗人影，只见嗰度系一片嘅空地，空地上边好多人啊走嚟走去，喺两边仲有一啲坐住或者企住嘅人，路边嗰啲人嘅前边就铺住张毡。穿着打扮就非常之怪异嘅，显然系一副夜市咁嘅场景。只系呢一个夜市上边就静嘤嘤，人嚟人往摆摊嘅人，全部块面都系发晒青，表情啊各异。豆腐啊吞咗一啖口水，两只脚啊发晒震。佢而家知道呢个系乜嘢啦？呢个系鬼市。